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 HTTP 报文是什么样子的。在上一讲里，我们在本机的最小化环境里做了两个 HTTP 协议的实验，使用 Wireshark 抓包，弄清楚了 HTTP 协议的基本工作流程，也就是请求应答、一发一收的模式。可以看到，HTTP 的工作模式是非常简单的。由于 TCP/IP 协议负责底层的具体数据传输工作。HTTP 协议基本上不用在这方面操心太多，但从这一点上来看，所谓的超文本传输协议其实并不怎么管传输的事情，有点名不副实。那么 HTTP 协议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它传输的报文内容。HTTP 协议在规范文档里详细定义了报文的格式，规定了组成部分、解析规则，还有处理策略，所以可以在 TCP/IP 层之上实现更灵活丰富的功能，比如连接控制。缓存管理、数据编码、内容协商等等。你也许对 TCP、UDP 的报文格式有所了解。拿 TCP 报文来举例，它在实际要传输的数据之前，附加了一个24节的头部数据，存储 TCP 协议必须的额外信息，比如发送方的端口号、接收方的端口号、包序号、标志位等等。有了这个附加的 TCP 头，数据包才能够正确传输。到了目的地以后，把头部去掉，就可以拿到真正的数据。HTTP 协议也是与 TCP、UDP 类似，同样也需要在实际传输的数据前面加一些头数据。不过与 TCP 不同的是，它是一个纯文本的协议，所以头数据都是阿斯克玛的文本，可以很容易的用肉眼阅读，不用借助程序解析也能看懂。HTTP 协议的请求报文和响应报文的结构基本相同，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个是起始行，描述请求或者响应的基本信息；第二个是头部字段集合，使用 key value 的形式。更详细的说明报文，第三个是消息正文，是实际传输的数据，它不一定是纯文本，可以是图片、视频这些样的二进制数据。这其中前两部分起始行和头部字段，经常又合称为请求头或者响应头，消息正文又称为实体，但与 header 相对，很多时候就直接称为 body。HTTP 协议规定报文必须有 header，但可以没有 body，而且在 header 之后必须要有个空行，也就是 CRLF 实时进制的0D0A。所以，一个完整的 HTTP 报文就像是下图这个样子。注意，在 header 和 body 之间有一个空行。说到这里呢，我不由想起了一部老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你看，HTTP 的报文结构像不像里面的大头儿子？报文里的 header 就是大头儿子的大头，空行就是他的脖子，后面的 body 部分就是他的身子了。看一下我们之前用 Wireshark 抓的包吧。在这个浏览器发出的请求报文里面，第一行 get 斜杠。HTTP 1.1就是请求行，而后面的 host 的 connection 都处于 header，报文的最后是一个空白行结束，没有 body。在很多时候，特别是浏览器发送 get 请求的时候都是这样。HTTP 报文经常是只有 header 而没有 body，相当于只发了一个超级大头过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每时每刻网络上都会有数不清的大头儿子在跑来跑去。不过这个大头也不能太大，虽然 HTTP 协议对 header 的大小没有限制，但各个外部服务器。都不允许过大的请求头，因为头部太大可能会占用大量的服务器资源，影响运行效率。了解了 HTTP 报文的基本结构以后，我们来看看请求报文里的起始行，也就是请求行。它简要地描述了客户端想要如何操作服务器端的资源。请求行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是请求方法，就是一个动词，比如 get、post 的，表示对资源的操作；第二个是请求目标，通常是一个 URI，标记了请求方法要操作的资源；第三个是版本号。表示报文使用的 HTTP 协议版本，这三个部分通常使用空格来分隔，最后要用 CRLF 换行表示结束。还是用 Wireshark 抓包的数据来举一下例子，在这个请求行里面，get 是请求方法，斜杠是请求目标，HTTP 1.1是版本号。把这三部分连起来，意思就是：服务器你好，我想获取网上根目录下的默认文件，我使用的协议版本号是1.1，请不要用1.0或者2.0回复我。别看请求行就一行，貌似很简单，其实这里面的讲究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前面的请求方法和请求目标，组合起来变化多端。后面我还会详细介绍。看完了请求行，我们再看看响应报文里的起始行，在这里面它不叫响应行，而是叫状态行，意思是服务器响应的状态。比起请求行来说，状态行要简单一点，同样也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是版本号，表示报文使用的 HTTP 协议版本。第二个呢？是状态码，它呢是一个三位的数，用代码的形式表示处理的结果，比如200是成功 500是服务器错误。第三个是原因，是作为数字状态码的补充，是更详细的解释文字，帮助人理解原因。看一下上讲里 Wireshark 抓包里的响应报文，状态行是 HTTP 1.1 200OK， 意思就是浏览器你好，我已经处理完了你的请求，这个报文使用的协议版本号是 1.1， 状态码是200，一切 OK。 而另一个 get favorite A 孔 HTTP 1.1 的响应报文状态行是 HTTP 1.1 404 not found。翻译成人话就是说什么呢？抱歉啊，浏览器，刚才你的请求收到了，但我没找到你要的资源，错误代码是404，接下来的事情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请求行或者是状态行再加上头部字段，就构成了 HTTP 报文里面完整的请求头或者响应头。我画了两个示意图，你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请求头和响应头的结构基本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起始行，所以我把请求头和响应头里的字段放在一起介绍。头部字段都是 key value 的形式，key 和 value 之间用冒号分隔，最后用 CRLF 换行表示结束。比如说这个 host 的冒号 127.001 这一行里面的 key 就是 host 的 value 就是 127.001。 HTTP 的头字段非常灵活，不仅可以使用标准里的 host 的 connection 这样的已有头，也可以任意添加自定义头，这就给 HTTP 协议带来了无限的扩展可能。不过使用头字段需要注意下面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字段名不区分大小写，比如说大写的 host 的也可以写成小写的 host 的，但首字母大写的通常可重性更好。第二个，字段名里面不允许出现空格，但可以使用连字符横线，但不能使用下划线。比如说 text 的横线 name 是合法的字段名，而 text 的空格 name， text 的下划线 name 那就是不正确的字段名。第三个，字段名后面必须紧跟着冒号，不能有空格，而冒号后面的字段值前面可以有多个空格。第四个，字段的顺序是没有意义的，可以任意排列，不影响语义。第五个，字段原则上不能重复，除非这个字段本身的语义允许，比如说 set cookie。 我在实验环境里面用 Lua 编写了一个小的服务程序， URI 是 09-1， 效果是输出所有的请求头。你可以在实验环境里面用 Telnet 连接服务器试一下，手动发送 HTTP 请求头，试验各种正确和错误的情况。首先启动服务器，然后用组合键 win-r 运行 telnet， 输入命令 open 3w.chrono.com80， 这就连上了 web 服务器。连上以后按组合键 control 加方括号，然后按回车键，就进入了编辑模式。在这个界面里面，你可以直接用鼠标右键暂停文本，敲两下回车就会发送数据，也就是模拟了一次 HTTP 请求。下面是两个最简单的 HTTP 请求，第一个在冒号后面有多个空格，第二个在冒号前有空格。第一个可以正确获取服务器的响应报文，而第二个得到会是一个400 byte request， 表示请求报文的格式有误，服务器无法正确处理。 HTTP 协议规定了非常多的头部字段，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大类。通用字段，在请求头和响应头里面都可以出现。请求字段，只能出现在请求头里面，进一步说明请求信息或者附加额外的条件。第三个是响应字段，仅能出现在响应头里面，补充说明响应报文的信息。第四个是实体字段，它实际上属于通用字段，但专门描述 body 的额外信息。对 HTTP 报文的解析和处理，实际上主要就是对头字段的处理。理解了头字段，也就理解了 HTTP 报文。后续的课程中，我将会以应用领域为切入点，介绍连接管理、缓存控制等头字段。今天先讲几个最基本的头，看完了它们，你就应该能够读懂大多数 HTTP 报文了。首先要说的是 host 的头，它属于请求字段，只能出现在请求头里，它同时也是唯一一个 HTTP 1.1 规范里必须要求出现的头。也就是说，如果请求头里面没有 host 的，那这就是一个错误。 host 字段告诉服务器这个请求应该由哪个主机来处理，当一台计算机上托管了多个虚拟主机的时候，服务器端就需要使用 host 字段来选择，有点像是一个简单的路由重定向。比如我们的实验环境，在 127.001 上有三个虚拟主机，3w.chrono.com、3w.metro.net 和 origin.io。 那么当使用域名的方式访问的时候呢，就必须要用 host 字段来区分这三个 IP 相同但域名不同的网站，否则服务器就会找不到合适的虚拟主机，无法处理。 user agent 是请求字段，它只能出现在请求头里，它使用一个字符串来描述发起 HTTP 请求的客户端，服务器可以依据它来返回最合适浏览器显示的页面。但由于历史的原因，user agent 非常混乱， 每个浏览器都自称是 Mozilla、Chrome、Safari， 企图使用这个字段来互相伪装，导致 User Agent 变得越来越长，最后变得毫无意义。不过有的比较诚实的爬虫会在 User Agent 里用 Spider 标注自己是爬虫，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字段实现简单的反爬虫策略。 Date 字段是一个通用字段，但通常出现在响头里，表示 HTTP 报文出现的时间，客户端可以使用这个时间再搭配其他的字段决定缓存策略。 Server 字段是响应字段，它只能出现在响应头里，它告诉客户端当前正在提供 Web 服务的软件名称和版本号，比如在我们的实验环境里，它就是 Server OpenResty 1.15.81， 也就是说它使用的是 OpenResty 1.15.8.1。 Server 字段也不是必须要出现的，因为这会把服务器的一部分信息暴露给外界，如果这个版本恰好出现 bug， 那么黑客就有可能利用 bug 攻陷服务器。所以有的网站响头里要么没有这个字段，要么就给出一个完全无关的描述信息。那 GitHub 来举个例子，它的 server 字段里就看不出是使用了 Apache 还是 Nginx， 只是显示为 github.com。 实体字段里要说的一个是 content length， 它表示报文里的包嘴长度，也就是请求头或者响应头括行后面数据的长度。服务器看到这个字段就知道了后续有多少数据可以直接接收，如果没有这个字段，那么包嘴长就是不定的，需要使用 chunk 的方式分段传输。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的报文结构，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HTTP 报文结构就像是大头儿子，由起始行加头部加空行加实体组成，简单的说就是 header 加 body。 HTTP 报文可以没有 body， 但必须要有 header， 而且 header 后面也必须要有空行，形象的说就是大头必须要带着脖子。请求头由请求行加头部字段组成，想要头由状态行加头部字段组成。请求行有三部分，请求方法、请求目标和版本号。状态行也有三部分，版本号、状态码和原因字符串。头部字段是 key value 的形式，由冒号分隔，不区分大小写，顺序任意。除了规定的标准头，也可以任意添加自定义头字段，实现功能扩展。HTTP 1.11 里唯一要求必须提供的字段是 host， 它必须出现在请求头里，标记虚拟主机的名字。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如果拼 HTTP 报文的时候在头字段后面多加了一个 CRLF， 导致出现了空行，会发生什么呢？讲头字段的时候说冒号后的空格可以有多个，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使用一个空格呢？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探讨。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